深秋，阁楼上谁泪如雨流，西楼里一船烟柳微凉却休，是谁在阁楼上弹奏，夜色无言的春秋只饮一口，却如谁来收我提笔。